港金报16,08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61美元，卖出1,726.48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乜嘢系爱情？男女对爱情嘅睇法系咪都唔一样呢？原因喺边度？爱情有冇理论可言呢？建立爱情关系之前要注意啲乜嘢？邓达志同嘉宾黄慧康、邓建宏一齐讲《爱情备忘录》。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三话啲级 keep 盾捧米捧及买了，刚才嘅泰文意思就系话大家好嘛，挂住我嘛，我翻嚟啦。再正是窝追胡慧聪，大城小事翻嚟啦。以后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嘅早上7:00咧，我就会喺大城小事里边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记得留意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回来了。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一位信奉巴哈伊教的伊朗难民逃避宗教迫害来到香港，希望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另外摄影家秦伟分享在他镜头之下伊朗的人和事。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难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一个礼拜啦，翻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由我起嘅， 系 咁咧就，但系背后当然唔系由我起啦，系我拣咗呢个题目嘅啫。爱情备忘录。咁我对面咧有我哋嘅好拍档啦，黄维康医生， 大家好。 Bruce， 另外一个咧，我以前喺港台翻工嘅时候咧，经常见到佢行嚟行喺我前边咁啊，我哋打个招呼啊， 系啊， 即系挥挥手啊咁啦。咁啊，对佢认识唔多嘅，但最近咧就因为呢只叫做《100岁嘅备忘录》嘅歌咧嘅拍摄咧，咁我同佢咧就有咗交往，就系Patrick 邓建云就坐喺我哋前边啦。咁咧嗱，其实你两个一齐讲系好啱嘅，因为咧你两个都系创音乐嘅创作人，又系唱歌嘅人，好唱得之人。咁咧，所以即系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即系 chit chat 啦。咁咧，我系中意听歌嘅人。咁我都可以同你讲爱情嘅、 哦，你都系性情中人 啊、可以系咁讲，可以 系 咁讲， 大家都 系 中意艺术。 我 谂 即系有啲举动，我做过即系都吓亲晒所有人噶，即系反晒啲人，净见到我呢啲好简单啦。我 系 围村人嚟噶嘛， 系啊，有勇气又有型咯， 系咪啊？ 即系我系围村人嚟噶嘛，咁即系啲人话你唔出声咪得咯，使咩出声啊？啲咁咯，即系反转晒，啲人直唔敢同我讲嘢啊咁咯。What can I do？即系我哋，即系我同佢哋讲，或者我写稿就讲啦。我系过一世嘅啫，我冇第二世嘅。 系冇错， 系啦。即系我唔论呢个，即系当时嘅选择系对系错，但系我觉得嗰个 moment 我应该要做，所以我做咗。 哦， 系啦。 有冇一个例子可以轻轻咁分享一下？ 轻轻啊， 嗯， 点样轻轻发先？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咁有型嘅举动， 有啲咩例子？ 其實 結婚係呢個係啦， 冇啊！我完全係覺得 there and then 係就係嗰個 moment， 嗰、個嗰一刻我要想做嘅嘢咧。你冚世界要同我反對都冇用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嘅性格嚟嘅，從來即係我從來都係咁樣做嘢。 藝術家通常都係咁㗎，即係我冇你咁勇，但係即係我發覺自己都係藝術家，即係一半一半咁啦。但係我要做嘅嘢咧，我都係要堅持到底嘅，即係唔會隨時輕易放棄咯。 甚至根本你開始嘅時候，其實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啊，我完全我乜都唔諗㗎，我突然之間想到我做唔會嘅。其實我哋某個程度上面咧，我哋人生。即係你講，即係話三十歲留下嗰啲少年青年都好啦。咁咧佢哋未必，但係你當你經過人生咁多經歷之後，你唔可以話啊，我完全冇嘅，我係就係嗰個 moment 嘅想做我就做，唔係我哋有計算嘅，即係計算咧，其實係即係我覺得我做呢件事我得失喺邊度？ 係， 但係咧正常情況咧，我就唔會用利，唔會用利，即係個利呢個字咧。去計算咁解啫。 利益，我咧成個過程咧喺阿 William 隔離嘅，咁樣由佢嗰時就諗住又訂婚啊嗰啲，係即係唔係話偷偷地又諗住 low profile 啦。 low profile 其實我唔係想咁多 人 知嘅。 爆出嚟，咁我喺側邊咧睇到阿 William 佢都係過緊自己的生活，佢即係會覺得啊依啲係我自己嘅事啦。咁但係咧我唔會話因為啲人反對我就會停止唔做咯。咁同埋當中咧佢都會計算會唔會影響咩人咩人啦，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又有勇氣啦，又冷靜啦。咁我又覺得佢承住個勢咯，即係如果即係啲爆咗出嚟，佢話爆咯，咁我哋咪搞埋。 既然係爆出嚟，我又唔會話即係好多人就會避開。我唔答呢個問題啊，即係我唔會，我唔會。即係既然係咁，即係其實我冇 intention 去高調嘅。好多人話即係使乜咁高調，其實唔係，即係無心之失嚟嘅，即係個消息。流咗出嚟，咁既然流咗出嚟啦，咁已經既然係冇 U turn 嘅，咁我就不如直高 head 啦，就行大步啲，仲即係好多朋友話啊，冇理由冇我哋份咯，你即係訂婚宴冇我哋份噶嘛，好，我哋搞大佢就整個婚宴，咁咧就我想全香港第一次咯，未試過， 真 係 大方， 所以我喺個 MV 入邊咧，為佢哋寫嗰、那個。字條咧，嗰、那個文字，嗰段文字就係好好記得，我們愛得多勇敢，即係勇敢，因為佢哋嘅關係，佢哋係要比其他情侶更加勇敢，先至可以實行到。呢、這個我好 appreciate 嘅。 好嗱，我先講翻嚟，即係音樂先，係啦，音樂。咁你自己即係進入音樂呢個世界係如何進入嘅呢？ 哦，咁啊，我好快咁講啦。我應該咧喺留學嘅時候啦，咁就成日都唱喺加拿大，成日都參加啲歌唱比賽。咁試過第一次參加就30位參賽者，咁我就排27咁啊，即係咁渣嘅。咁啊，有時又會同個朋友合唱，咁合唱完之後就啊攞第三喎，竟然有，跟住自己就心紅咗啦，咁啊繼續去唱啦，唱到我可以唱到去加拿大加西華人歌唱比賽，我係攞第三嘅。咁我當其時我覺得自己個心好紅嘅。咁我當其時我知道我媽咪喺香港講緊嘅1995年嘅時候，96嘅時候，咁我知道屋企嘅經濟狀況有啲問題。咁我仲同我媽咪講：，得啦，放心啦，我翻嚟香港咧，我唱歌參加比賽，我喺加拿大都贏，香港都會贏到啊！口氣係咁大噶嚇，當其時， 細個 係啊，細個個個都係咁。咁跟住翻到嚟參加新秀。其實我在加拿大參加過即係新秀選拔賽嘅，以留學生嘅身份，但係好可惜，我入唔到圍，我就諗、你喺呢度唔俾我入，我翻轉頭喺香港參加睇入唔入圍。咁結果我真係參加，嗰陣時都有成2000多人參加嘅，喺禮頓度排隊嘅，咁跟住試音咁，好運喎、我係入唔到嗰晚應該有六個人選六個人入 final 嘅，咁我記得我好運到我係排第七嘅，咁、又唔知點解突然間第六嗰個咧就話佢唔參加啦，因為個朋友唔參加，咁你上啦，鄧健宏咁，咁我就去上啦，就入咗去當年應該係1996年嘅新秀，就係第十五屆，咁啊排第六咁入啦， 亦都好，亦都係一個 milestone， 因為96年第二年97咧就回歸啦。 都係 啊，係即係仲係未回歸之前最後一年。 當其時就係華星啊，唱片公司搞嘅最後一次新秀。 哦，就是呢一年啦。 點解咧？都係華星。 跟住之後就變翻英皇㗎，好似變咗英皇。 嗰次之前都係華星㗎、哦， 一路都係。 我當然我知道華星啦，但我唔知道佢後來係變咗唔係華星，我反而唔知道。 係啊，之後就新秀就變咗。 你嗰屆應該係第一名啊， 何 韻詩。何韻詩啊， 係啦，有歐倩兒啊咁樣啦。咁 蘇孝良，蘇孝良喺當時喺華星嘅時候啦，係。 我諗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嗰一下就發覺，哦，原來。自己是唱得好不好的，即是当你入到去要见监制阿局中人 Tommy Ho， 咁跟住要试音、嗯，即是大家唱比赛边首歌，咁你嗰下先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咧喺加拿大咧，其实自己系井底之蛙嚟嘅，即系睇唔到个天空，就系觉得自己天空哇几劲啊，但唔系咯，即系香港其实欧倩儿一入到去，其实陈慧娴咁噶啦，何韵诗入去唱女人心。梅艳芳咁咯，即系你唔会，诶、我系乜嘢啊咁？咁、我嗰个比赛咧的而且确系抱住一个从来未试过噶吓，从来未抱住一个输硬嘅心态、而去参加歌唱比赛。咁结果嗰晚当然，我输咗吓，我唔知点解嗰阵时我记得，谢幕嘅时候，我仲同嗰盏灯讲，有一日我要话俾大家知，我唔系咁差嘅，我要信自己。有一日我要话俾大家知，我唔系咁差，我唔系话自己我要叻俾你睇，唔系，我净系想讲。有一日我又話俾大家知，我唔係咁差，重要嘢講三次。咁之後咧，我就輾轉啦。咁突然間又收到 TVB 嘅電話，翻到屋企輸咗 ，TV 打嚟，喂audition 啦，哦咁 audition 啦，咁啊俾份稿你讀啦。咁我仲記得失戀算得係咩啊？即係我仲記得第一句啊。而家情人節又唔使諗買啲咩送俾佢，即係嗰啲好低能啲演技啦。當其時，咁結果就委派咗我去兒童節目。咁啊，一做就做咗 閃電傳真機， 閃電傳真機。咁啊，我仲記得1996年嘅9月28號定26號入第一日嘅廠。咁樣一做咗好幾年，咁好多謝當其時嘅監製蕭偉雄先生，佢俾好多旅遊節目啊，俾我去做啊，咁啊，令到我個眼界大開啊。咁而最得意呢段時間，最我有得著嘅講翻音樂路點解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冇放棄過唱歌嘅。但係有一晚我記得我喉嚨好痛。我屋企成日都有卡拉 OK， 咁啊，我都系好中意唱歌，开着咗个卡拉 OK， 咁我用咗另一个方法去唱歌，咁竟然我系唱到一啲我以前唱唔到嘅高音， 哦， 所以咁我就觉得，咦，咁我以后咁样唱咪得咯，咁反而系因为一个病咧嚟开窍，咁的而且确系，的而且确去到一个嗰个位嘅时候咧，咁我就 keep 住咁样练习啦，到我。拍旅遊節目完之後咧，咁我就有機會去到呢一個再創高峰啦。再創高峰，即係一個以前 TVB 一個好大型嘅，你每一年都有啲好大型嘅旅遊節目噶嘛。咁翻到嚟之後咧，阿李宇叔就話：，你唔使翻去做兒童節目啦，你入男親旅遊劇組啦，咁樣。咁而喺呢個時間咧，因為我不嬲都係普通藝員約嚟嘅，就喺呢個 moment，TV 就決定要簽我做親生仔。under 佢哋 management， 而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咧，咁啱 Paco 有一個 AOL 嘅網站 ，EOL 嘅網站，就想請一啲 TVB 嘅合約藝人去唱啲歌。咁我當然就咪試音咯，又去，咁我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唱。咁結果我係成功地 ，Paco 唔係淨係俾一首歌我唱，係話要幫我出唱片咯。呢個係我人生覺得。第一次 嘅一個高峰， 第一即係一個我都唔好話高峰啊，即係所有夢境成真咯。即係你以前參加歌唱比賽做咩啫？扮曬嘢咁懶勁咁，又唱曬又跳埋舞咁樣。而家真真正正有一個歌手嘅機會。 嗰時你做兒童節目都有唱兒歌，嗰度有冇幫助你入到呢個音樂？ 冇啊冇啊！但係我開心，因為當其時有個編審叫 Franco，其實佢係話俾我知音樂創作嘅重要性。佢教咗我學彈吉他，但到而家都係好屎。我啊，即係我係好難學。 我同你都差唔多。 係啦，咁佢就好第一次，即係算係我啟蒙老師咁樣啦，即係彈啊，即係話俾我知點樣唱啊咁樣。咁都開心嘅。即係兒童節目咧，我重新講多一次，喺兒童節目我係學到好多嘢。如果你識得點樣去改進自己，如果你識得點樣睇自己的缺點，即係好似以前好似有一個環節就講新聞咁樣嘅。但係新聞就有個 caption 你睇啦，但係當期兒童節目嗰段新聞稿咧就冇嘅。咁我發覺自己諗嘢嘅時候咧，成日都眨眼嘅。 咁如果你睇 playback， 你咪每一次你睇到自己唔好嘅，咁咪以后你都谂嘢都唔好眨眼咯。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儿童节目系一个好好嘅少林寺。如果你有心，如果你又能够睇到自己嘅弱点或者缺点，你进步一定会好快。 嗱、嗯，讲翻参加新秀啦，咁你知道。阿黄伟康医生都参加过， 我早过你 嘅，哦系咩？你第一届，陈奕迅嗰届咁梗系啦。 哦，再早啲， 再早啲， 我第五届。 佢读紧医学院， 医学院 嗰时喺港大读医学院嘅时候参加，咁系啦。 唱咩歌嗰阵时？ 嗰时作嘅自己，咁、哦、嗰时我系第五届，我哋第一名嗰次，因为文佩玲嗰、那个咧， 我记得文佩 玲。咁嗰时即系而家已故嘅黎小田先生啦，咁嗰时咧就觉得话同我讲话啊，其实好少大学生做歌手，我哋更加少识作歌嘅大学生， 同埋好少似我个、啊、样， 系咪系有啲似噶？啲人话佢冇咁讲过啦。咁其实嗰时佢都好有兴趣签我嘅， 系 啊。而家即系我讲翻啦，我都年纪大，我可以讲翻。即系其实嗰时已经讲咗话，如果你继续參加落去咧，你應該會望助三望二嘅。 犀利 喎！真係咁講，佢話第一一定冇份噶啦，因為喂第二時你知啦咁樣，我唔係好知係咩意思啦。咁跟住咧，佢至發現咧，原來我係讀醫科，佢就話嚇醫科唔得，第二啲科你都可以走堂，醫科冇得走堂，你一係 quit 咗佢啦咁樣。 我以为佢即刻俾你冠军，以后睇医生佢唔使。 佢唔系俾冠军，话最多俾亚军啫咁样。咁嗰时因为我自己好细个嘅愿望啦，咁我话谂下先啦。咁跟住我记得再唱多一次，唔知系第入到第五十名到嘅。咁嗰时阿黄奕都识我嘅嗰时都。 哦，系咩？ 系啊。咁嗰时咧谂住咩啦？但系我嗰时好硬啦，我话我一定唔会。 唔會放棄自己嘅夢想， 跟住我又俾人踢咗出嚟啦。 唔係你啱啊，其實讀書都好緊要。不過如果即係 都冇後悔過， 冇後悔過嘅。即係如果俾我有得，即係翻翻轉頭，成日個課題，我成日同我太太講啊。如果俾你翻翻轉頭，你人生中有啲錯過咗嘅機會或者決定，你做錯咗。如果俾你翻翻轉頭，你會點做咧？即係我有好多嘅，我成日都同我太太分享。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可以翻翻轉頭，話我好想啊。有一个究竟去留的问题呢，我会揀留低。如果今时今日的我回到转头跟我以前刚刚出读邓建宏讲呢，我会叫他告诉你知，你俾心机练好啲歌，告诉你知 placement 好紧要的，唱歌的 placement， 即是你不要似着后生自己乱咁嗌 placement， 即是我会去 coach 返佢。咁我相信如果我而家嘅我翻翻去提翻以前嘅我，我好相信我今日嘅成就可能會更加好嘅。 但我就唔相信呢樣嘢嘅，我從來都唔相信係會可以翻轉頭嘅。係，我覺得就算你當時你 make 嘅 decision， 你冇理係啱定錯啦，其實係冥冥中有即係、就是、有樣嘢係你準備咗，你係咁樣行嘅啦，你冇。你唔冇可能唔係咁樣行嘅，其實即係 整定。 我會覺得。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继续啦。即是不要再去想，很多人就啊当时我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没的，哪有当时的。即是如果我是我再 care 一点我的事业啊，或者是即是我是有一个，如果我有个竞争的心，或者我是有一个我要做 number one， 那我就可能即是可能我是我冇時間坐喺度，唔係我唔會坐喺度，我係冇時間坐喺度噶啦。即係因為我有曬所有嘅條件喺手上嘅。咁咧，但係咧，我係反而咧，我覺得有嘢嚟到做，我係一定係會全力以赴去做，盡可能啦。有時今年能力未到啦。咁咧，但係咧，即係你叫我好著跡，哇！即係金睛火眼咁食經常咁，即係去要去爭取 number one 嘅咧，我諗我就唔會啦。即係我都係有啲即係個心理咧。是有啲他條嘅，即係我喜歡做呢樣嘢，但係你唔好叫我開間鋪頭，每日十一點鐘翻嚟，每日翻嚟100万啦，等你收咧簽名咧，我諗我未必做嗰個人，即係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咁所以我又唔會話，都係你自己衰啦。點解你係會咁樣咧？點解你唔係咁咧？咁我就唔會嘅，我覺得即係咩發生咗就發生咗噶啦。同埋咧，點解咁樣發生咧？其實係。是有條路要你咁樣行嘅，係啦，唔會有無端白事嘅呢、這個世界，一定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嘅啦，已經嚇。 Bruce 係咪咁樣諗啦？你會 我都係一樣嘅，因為其實咧，即係有啲人就即係例如話我喺廣華嘅老細，佢啱啱過咗身啦。 廣華醫院嘅老細， 我廣華醫院之前嗰個顧問醫生啦，陳醫生啱過咗身，佢咧嗰時生前都成日同我講，因為廣華嗰啲領嗰啲叫咩領事啊，即係佢哋係 charity 嚟噶嘛。 懂嗰啲嗰啲主席噶、 主席都有啲識我噶嘛，佢哋好欣賞，即係當然係比較老派啦。咁佢哋好欣賞我啦。咁我老細嗰時候都覺得我係揀錯行，應該係走娛樂圈嗰啲。 No. 但係我自己一啲都冇後悔，因為咧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唔 ready， 我係比較慢。遲熟嗰啲人、如果一早入咗，我可能會慘，可能會失敗。 喂，可能你會後悔㗎。係 咯，可能自己 即係其實真係入娛樂圈啊，或者即係其實任何藝術發展嘅嘢咧，真係冇擔保㗎呢樣嘢。真係你點解唔係佢？點解係你？明明佢叻過我嘅喺好多方面，點解佢冇 charisma？ 點解輪唔到佢上位？呢啲冇得講。所以咧，一定要即係你只能夠係哦，目前我有呢樣嘢，我就好珍惜啦。有過嗰樣嘢，我亦都覺得。啊！我無悔，因為曾經我有過啊，咁即係好重要嘅咯。千祈唔好，我最怕啲人咧係翻轉頭不斷咁問自己點解點解點解我 活在當下啦。 好，我哋嚟只歌先，係啦。咁咧就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再翻嚟同大家講呢個愛情備忘錄。嚟緊呢只歌阿四鄧健華， 喂，多謝。太多事情，一加一的谈情，未会觉得冷清。那需见证，爱心给你保证，完全没对比，给予没余地，完全为你不计较上帝，就算太过稀奇，不知怎说起。算怎都不抱怨至死，我自知贡献极微，未满足你到完美，不过亦会生气，如能真亲你，做牛亦争气，而爱就似长途飞机，耐性与正心真理，相信用心从头到。 会生气，如能真真你做牛亦争气，而爱就似长途飞机，耐性与情深赠你。 话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们否认控罪。丹麦、挪威和冰岛先后表示关注有人在接种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块问题，宣布暂时停用这款疫苗。丹麦卫生部说，报道指有人接种有关疫苗后出现血块，卫生部决定暂停接种相关疫苗14日作为预防措施，但同时补充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血块问题与疫苗有关。挪威和冰岛卫生部门其后亦宣布暂停相关疫苗的注射。奥地利一名49岁女子日前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凝血问题死亡，当地已经暂停使用部分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亦停用有关批次疫苗。欧洲药物管理局说，根据现有资讯，接种疫苗人士出现血栓塞的比率并不高于一般民众。英国政府亦强调疫苗安全有效，坚持继续接种工作。道琼斯指数报32496点，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5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8.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9，人民币6.495，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96美元，卖出1724.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对于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啲乜嘢睇法呢？人大代表陈勇： 香港出现嗰种嘅问题，系需要完善保持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尤其香港嘅长治久安。 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 我哋一路追求嘅所谓选举咧，先逐步迈向全面普选啦。咁而家似乎中央嘅睇法系好似从头嚟过咁。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法医研究所， 历史重复发生已经变成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我们没能力改变这个现象，还是我们不想这个现象改变？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声， 法医研究所最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芬达 Fanta 作为可口可乐公司水果味汽水畅销世界70多年，到而家已经有超过90种口味。最经典的橙味是在50年代开始卖的，但是芬达的历史是更早的，同纳粹德国关系千丝万缕。上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的可乐进军欧洲，入埋德国。德国由希特拉管治之后，可乐继续做生意。1936年仲赞助柏林奥运。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分别向日本和德国宣战，对所有轴心国包括德国实施贸易禁运。咁可乐最重要嘅成分糖浆就冇办法运到德国，冇咗配方糖浆，呢种汽水啊冇办法喺当地生产。总公司同德国分公司亦都断埋联系添，德国分公司经营陷入困难。当时德国可乐嘅负责人叫做基夫，佢灵机一触，决定自己制造一款喺当地买嘅饮品。喺佢主导之下，公司嘅化学人员用做芝士嘅副产品乳清液混合苹果榨汁留低嘅残渣，创造出一款新口味嘅苹果碳酸饮品推出市场。佢哋为呢一款只系喺德国卖嘅汽水改名 Fanta， 英文 Fantasy 德文嘅简写，意思系幻想。就咁样啊，喺战时德国嘅公司就唔使执笠。而德国人同样冇几多其他外国汽水可以拣，销售额就一直咁升。喺战时咧，糖系需要配给嘅情况之下，啲人甚至因为芬达够甜，买嚟喺度煮汤炖肉嘅时候咧，添加落去，由汽水变成主食其中一部分，销量可想而知啦。德国战败，几乎将啲利润同新产品嘅配方交翻俾可乐美国总公司。公司曾经调查他是否跟纳粹有关，最终就指他都没有成为纳粹的一份子。芬达的诞生亦都不是纳粹要求的，品牌和希特拉或者纳粹是无关。虽然是这样，他在二战结束开始停产了10年。1955年在意大利拿波里重新推出芬达，当然不再是卖最初那种苹果残渣，而是以拿波里出产的橙制成，亦都就是我哋而家最为人知嘅芬达橙味果汁。重新推出嘅呢隻汽水个名系旧嘅，里面部分原材料系新嘅，亦都冇咗令人对纳粹德国嘅联想。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随住黄伟康医生嘅广东广西嘅 jingle， 就我哋又翻翻嚟啦。嗱，佢自作，佢自唱嘅，咁我 觉得好正，听得出啦。 好啦，翻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广东广西爱情备忘录。 耶、yeah. ！ 嘉宾咧就邓建文、yeah. Patrick， 今日拍档咧就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好，我哋继续。嗱，而家讲到咧就系、是，头先讲我哋唱歌啊，点学啊啲嘢啦。咁啊，而家咧就讲啊，即系而家你嗰、那个。你個音樂嗰個事業去到一個咩階段呢？即係你係你處於一個咩狀態？ 而家係嘛？ 係啦， 而家咁當然係我全力咁樣去支持我太太做佢嘅音樂啦。我由一個幕前嘅演員啦、歌手啦，跟住慢慢我就由應該由2016年開始咧，我就開始慢慢去 step back 做翻後邊嘅嘢，係啦。咁當然你問我點解唔做幕前咧，鄧建文有機會就梗係做啦，冇機會啊嘛。咁對於我嚟講，我認真嘅。我以前細個，正如頭先第一部分我講嗰樣嘢啦，我以前好深信一樣嘢就係，只要你努力做一樣工作咧，下一個機會咧就會嚟噶啦。但係當我哋年紀越大咧， 其實啲機會慢慢慢慢就會減少， 唔係一定嚟嘅， 唔係一定嚟 嘅。但somehow係有啲你可能你想唔到嘅機會就會出現啦。 你啱啦，咁、但對於我嚟講，我就係知道，我 feel 到，我就係、冇以前，就算做好咗一樣嘢，都未必會有另外一個機會。但係我學識一樣嘢就係、我同我太太都咁講，我哋可以用雙手自己去創造嗰啲機會。但係呢啲機會咧，未必能夠令到你飛黃騰達，但係總有啲嘢發生嘅。我當其時就抱住一個咁嘅心態，同、我太太去做佢第一張即係 Suki S 重新建立歌手形象嘅唱片。咁點解會有咁嘅決心呢？就係、因為我哋最初唔係諗住自知，我哋係諗住我哋做一首歌出嚟，去唔同嘅唱片公司敲門。但係我哋全部都食曬閉門羹，同埋聽到一啲我覺得好難聽嘅説話。我個人覺得，咁有一晚我就好嬲嘅，其實嬲到咁，我太太又喊住咁，算啦，我哋唔好做啦，我唔唱歌啦。我唔知點解嗰個男人味咧，即係嗰個富江好勁，我唔得。人哋唔做，我哋自己做 好嘢。 咁跟住佢又 創意工作者經常都會遇到呢啲情況， 係咯， 即係閉門羹，即係你聽埋啲好多即係好難聽嘅話，就經常性嘅呢個係。 係啊，咁所以咁我哋不過係要多謝佢哋嘅，即係如果冇佢哋嘅另類鼓勵，我係唔會咁用力去做呢件事。咁我好開心，咁我可以喺我太太嘅唱片又做得好好啦。即係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哇！我直情人個高咗好多。以前感覺自己高係點樣高呢？就係、新人獎。我應該係冇乜贏嘅。嗰陣時陳思翰、陳慧琳個細佬同方力申通常都攞曬嘅。咁我覺得自己微小，但係到我朋友二嗰張唱片咧，我一日賣到16,000咧，嗰、那個感覺係我覺得自己行出嚟係高過陳思翰嘅。陳思翰講緊係6尺11、6尺嗰啲嚟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咁。但係原來我唔需要自己喺前邊。原來我在後面很努力地去幫助我太太，而她得到一些認同呢是很開心，因為想我太太當時是一個很迷失的階段，沒有人聽她唱歌，沒有人肯給機會她，其實跟我的經歷差不多，但是那些人也都會問為什麼你不給自己呢？你這麼厲害你就做自己咯。作為一個幕後的人，我都要看看自己的潛力去到哪裡，擺到明我當時的潛力，即現在的潛力就 不是很好，因為我很欣賞我太太的唱歌。因为我成日同头先同你分享咗，我把声音奇怪嘅，中意就中意，但叫人奇怪咯，认得佢把声咯。但系唔中意嘅，即系话唔得啦，咁奇怪的把声。但我太太嗰把声音咧，你听咗之后好舒服，你会觉得好悠扬，即系好有感觉，令到你会觉得感动嘅。咁我觉得佢呢个声音系值得更加多人去听到，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呢件事。结果我好开心，就系我哋两口子嘅努力，第一张唱片卖得好好，攞到销量奖；第二张又系自知，咁我又同我太太讲啊，我话第二张第三张如果冇唱片公司，咁我哋就算噶啦。咁好好运，当其时星娱乐就签咗我哋第三张唱片，出咗三张唱片喺星娱乐公司，但系奈何啱啱上年2019年。變動，我哋又離開咗星娛樂，我哋而家今年嘅100歲備忘錄，我哋繼續去自私去做，但係我哋就唔會諗住去做翻唱歌曲啦。可見啊，將來可能等到我太太40多歲、45歲嘅時候先做，因為我覺得一個作為一個歌手講緊創作，一定要有原創性，唔係話我哋嘅 cover 歌冇創作，我哋嘅 cover 歌係俾，所以又應該點講？我哋用好多心機，用到好多時間去改編。因为我哋要做到一件事，就系、令到嗰首歌系 Suki 嘅歌，即系呢个我哋用咗好多时间，我哋一首歌用咗3个月去编，即系可能其他人到，但系你讲紧嘅，如果一张唱片10只歌曲嘅话，你谂下个时间系几咁劲，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做音乐要原创啦，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一个歌手系需要有一首代表佢自己嘅歌曲。即系我自己都有一两首啦，即系朋友二号啊咁，咁啊直上嗰啲啊咁，阿四啊啲啊咁，阿心寒啊啲啊咁，如果有神啊啲，即系讲下笑啫。咁我都好希望我太太能够有一啲一响起，就代表作。咁所以我哋今年 呢个好重要嘅，即系而家咧，我哋即系听。即係好難聽到咧，即係原創嘅嘢係好難聽得到啦。係 㗎。 咁咧，甚至咧，即係有時咧，即係我哋希望咧，憑一隻歌你一聽咧，你知道呢個叫咩歌？ 呢個咩人？ 呢個係咩人？係啦，即係知道，即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 嗯， 我哋一聽。就算紅嘅歌手都好啦，你真係唔知佢係邊個嚟嘅，聽完之後，咁呢個係好失敗嘅咯。即係過去，過去唔理係邊個歌手都好啦，你唔會 mix， 你唔會 mix 先到拉葉麗儀噶嘛， 你唔會 mix 噶嘛， 你唔會將小鳳姐同阿梅艷芳 mix 噶嘛， 唔會 嘅， 呢、這個就係好奇怪嘅， 呢、這個係好重要嘅把聲，你可以唔喜歡，譬如大 L 咁，你可以唔喜歡嘅把聲，但佢就係大 L 啦， 佢咪大 L 咯。當然好多人係中意大 L 咯。 以前咧、即係當然，而家我亦都好坦白講，即係喺現今嘅流行樂壇，其實有好多好好聽嘅音樂人啊，好好聽嘅音樂元素係多過以前好多好多無數咁多倍，但係、我都見證住以前嘅樂壇同而家樂壇，但係。嘅聲音獨特度咧，我哋以前真係多過而家嘅。當然而家都有啲好獨特嘅聲音嘅，即係我唔係話而家冇嚇。但係你諗下以前，正如你頭先所講嗰幾位，全部都有自己嘅 icon 嘅聲音，全部都有一聽就認得出嘅。而家都有啲，但係即係大部分都覺得啊，邊個嚟咧會啊呢個邊個嚟咧會有啲咁嘅諗法。當然可能我哋年紀大咗啊，即係唔係成日聽啲流行曲。但係總括嚟講，我哋以前嘅歌手咧嘅性格咧。是大啲嘅，聲音上嘅性格、，Beyond 啊，太極嘅 Patrick，Joey Tan 啊，即係好多呢啲，你一聽就記得啦。Even 就算 Black Box 張家天，你一聽就都話咁高音嘅佢嚟咯，咁咯，好得意嘅。 呢個真係好難得，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即係唔知係個歌手自己本身冇呢個咁獨特嘅聲音啦，定係根本係唱片公司係唔使啦。因為咧，你呢只歌咧最緊要咧就係唱 K 俾人啊，即係啲咁嘅咯，會即係 我自己就覺得應該係同香港嘅即係娛樂音樂嗰方面咧，佢有少少 K 型嘅生態啊。因為咧，正如阿 William 講，即係好多時都係要用卡拉 OK 形式啦，要賣到呢啲形式有人聽啦，同埋佢哋可能會喺 model 公司揾歌手啦。咁而以前唔同啊嘛，由即係以前即係雖然阿鄧燕文成日都某程度上貶低自己啊，但我覺得你把聲真係好 unique 咯。即係其實咧如果你睇，就算今日好似喺大陸有好多嘅歌唱比賽啊，歌唱嘅 show 裏面，佢都係講個 unique 嗰個字啊，即係會覺得啊、我哋已經有呢個人咁嘅聲，我哋仲要你嚟做咩呢？咁其實呢個正正係我哋香港需要咯，即係我哋應該揾一啲聲音係獨特嘅，即係我哋唔需要有 聲音一樣嘢啦，唱歌一樣嘢啦，電影都一樣。其實香港即係。其實以前香港電影嘅輝煌，就因為佢即係闖進咗好多新嘅路啊。當好多其他地方嘅電影事業係比較未有咁進步嘅時候，咁香港唔係香港以前特別好，但係佢比人哋係好啲。咁 at the same time 咧，亦都有咁嘅人才喺度啊。咁即係我哋之前一晚就都講起電影嘅嘢咧，即係你知道邊個係邊個啊？出嚟你知道佢係邊個嚟嘅，你唔會含糊佢係另外一位嚟嘅。首先佢一出嚟，你未聽到佢見到個人咧，聽到佢把聲，你知道啊呢、這個演員係邊個啊？咁同埋嗰啲戲種都好 unique 咯，即係五十年代講啲即係冧咗死人啊，好慘啊！香港即係嗰啲揾工行咗一個月，行爛對鞋都揾唔到份工啊！嗰個年代啊，咁六十年代咧又有啲即係六十年代。中期之前咧，有啲好 unique 嘅故事啊，雖然好平實嘅，即係好小品，但係都我睇翻好好睇嘅，睇翻阿南紅姐姐好好睇嘅人， 係啊，好睇 啊，咁然後 好睇， 跟住就蕭邦方、陳寶珠嗰年代，哇，即係啲青春啊，咁又跟住落嚟，又去到七十年代啊，阿 Sam 啊，許冠文啊，即係我哋一路咧，我哋有唔同嘅戲種啊，咁啊，功夫片當然不在話下啦，咁所以係 unique 嘅，但而家咧香港啊就好迷失啦，同音樂一樣。我哋好迷失，即系而家你重新要發現咧，重新再行呢條路嘅話咧，一定要揾翻香港最即係個 uniqueness 出嚟，即係嗰個獨特性啊！嗱，即係我唔理你中唔中意，即係話 OK， 即係你未必係即係嗰個未必係啱你嘅套路啊！只歌呢套電影，但叔叔嗱、叔叔就好 unique 啦，完全即係叔叔咧係有香港五十年代嗰啲即係好低下即係平民嘅生活嘅嘢，咁亦都有好前衛，大家都係全世界都 concern 緊，即係人嘅性取向啊，即係或者係即係人生嘅前路啊，各方面嘅 mix 埋一齊咧，咁其實好平實嘅套戲，但係佢就 unique 啦，即係佢即係亦都我相信佢都唔係話好高 budget 嘅嘢嚟嘅，咁但係咧。是感動到人咯，即係佢係不斷咧，阿 Ray 即係導演啊，同我講咁咧就係不斷 係好多全世界所有嘅電影節都演威，佢哋都會參與啊咁咯。所以即係音樂都係一樣，我覺得一定要揾出你嘅 unique 最 unique 嘅方面喺邊度。 不過即係都講翻公道説話啦。正如頭先所講啦，其實香港而家有好多好出色嘅音樂人，即係其實正如我頭先所亦都係講過啦。音樂嘅文化同埋種類係比以前好多嘅，即係你真係 我都相信係啊。偶然你揾到啲我唔知道嘅歌或者唔知道嘅歌手，哦，原來香港有呢啲人嘅，即係好慘啊！唔知即係完全唔知道佢哋嘅。 即係爭在大家去用心同埋用眼用耳朵去真心攞翻嚟睇同聽，咁啊最好啦。咁當然啦，電影亦都有好多新嘅導演啦。好似最近我上年參加咗創家作，係一個政府資助嘅微電影比賽。咁我好慶幸攞到獎，我睇到又攞到專業組嘅女演員金像啦。咁但係每一年啊，其實你都會喺嗰個 pool 入邊咧，你會睇到好多好有 potential 嘅導演，好似今屆咁樣，即係有一套我覺得都真係。佢應該我都即係佢所有嘢都好完美咯，即係大家睇下第八屆創家作嘅嗰啲入選入咗圍嗰啲，我覺得係好正，有一套我覺得係一定贏硬嘅，我費事喺度講啦。 但你會唔會再繼續即係拍電影咧？ 我會啊，其實 即係除咗微電影之外，你會唔會即係 approach 政府嘅資助啊啲產品，即係 proper， 即係想低成本都好啦，但係咧即係能夠即係。拍出你嘅心聲嘅電影出嚟， 因為我覺得其實音樂同埋電影都一樣。我好想建立一啲嘢咧，就係人哋唔需要睇個演員出嚟，淨係睇我擺第一個機位都鄧建宏嚟嘅呢個。即係其實我唔知點解我好開心嘅，即係之前我拍好多 MV 啦，跟住俾我個以前我阿朱女友家姐，即係佢幫我做一啲 promotion 嘅嘢，我俾曬佢睇嘅，跟住佢睇有時唔覺意睇一套未知邊個拍嘅， 就知係你， 你浸除嘅，有啲嘢喎，跟住我又自己好低咁睇翻，咦係喎，我拍啲有浸除嘅，即係我好希望做到。我拍出嚟啫，就咁睇嗰陣空氣，一個吉鏡已經知道佢拍嘅咯。即係我好想去做到呢件事。咁我而家其實我啱啱就應該 fulfill 到香港成日都有個叫首部劇情片噶嘛。咁我寫個大綱噶啦。咁我一定要贏過一啲公開比賽，你先可以參加嘅。咁我其實 fulfill 咗啦。咁所以我就等緊。 好難得嘅，即係我之前即係我知道你係。藝員啦，我知道你唱歌啦，咁我又喺港台一段時間有時間見到你啦，喺廣東廣西嘅時間。咁但係即係我唔知道你背後啊，原來你仲有咁多身份同埋做緊咁多嘢， 好誇張， 其實好 amazing 咯，即係一個其實係 好誇張。 即係你假如時日，即係你係而家呢個係向住咧，就個 Renaissance Man， 即係一個即係多才多藝嘅人咧。咁即係梗有嗰日嚟到嘅，我覺得係嚇。 我覺得你成就咧，同埋你 attend 過你嗰啲即係製成品咧，即係我喺 Wikipedia 裏面咧，我今日去 print 出嚟咧，print 咗17張紙出嚟啊，多到都不得了啊！ 嗱，我哋 睇時候 播另外一隻歌啦嚇，喺11:30嘅新聞之前，Suki S 嘅《石永麗100歲備忘錄》。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下午闭幕，表决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决定规定选委会由五大界别1500名委员组成，而立法会每届有90名议员，部分透过选委会选出，另外会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回应说，人大今次决定明确就是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全国人大会议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合宪合法，不同意是民主倒退，强调今次是为了填补香港选举制度的缺陷和堵塞漏洞，政府将尽快完成修订本地法律的工作，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在未来12个月安排3场选举。林郑月娥说，日后设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会由客观标准决定参选人资格，又表明爱国不一定等于一定要爱党，但要尊重和接受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由共产党管治的事实。林郑月娥又说，有心理准备外国政客会借机惹起争端，强调今次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外国粗暴干涉。美国去年制裁他和多名特区和中央官员，令家人受到影响，但他和其他官员会以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工作。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和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当中，30多宗亦都涉及呢间健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健身中心出现人传人的病毒传播，有关人士做运动时，并非全部人有戴口罩。消息指，政府决定即时收紧健身中心防疫措施，午夜开始所有人在健身中心必须戴口罩。至于3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包括住在福荣街15号的退休人士，住在丽景村日景楼的家庭主妇，同在泽安村富泽楼地下钻石冰室任职洗碗的患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宣布，将会为今年东京奥运和出年北京冬奥的参赛者提供从中国采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巴克表示，中国奥委会已经提出要为两项赛事的参加者提供额外疫苗，国际奥委会将会为代表队支付这些额外的疫苗费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531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6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9，人民币6.495，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36美元，卖出1724.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0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慧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关岛啊，啲太平洋中间嘅岛国咧，其实佢哋基本上系唔会有水位改变，个沙滩都系深口水。 但海林不是怕潮退嘛，同埋潮汐嘛，佢系惊洪水嘛， 佢可能会绿沉，因为环球暖化。 你讲完之后， 海平面上升， 海林有好多样嘢。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佛家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整个世界咁复杂，点会单纯得有如一朵花呢？直到电脑科技发达之后，大家先真正目睹咗大自然嘅神奇。 有一种叫做碎形嘅图案，利用非常简单嘅公式，可以喺平面上面呈现瑰丽嘅图形。但系比表面上睇嚟更加神奇嘅系，无论将其中任何一区放大，睇到嘅仍然系完全不相似嘅不规则图案。整个花花世界原来只系一条规则。 碎形时常被当作系混沌嘅表征，因为两者都系非线性方程式嘅产物。混沌意味咗对于机械运作可预测性嘅否定，而碎形就印证咗喺无法掌控嘅复杂之中，仍然存在无比简洁嘅秩序。有冇可能整个宇宙嘅运作亦都具有相同嘅模式呢？ 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物理学博士、新科学人杂志顾问约翰·葛瑞宾所写嘅一本名为《Deep Simplicity》嘅书，译名为《深奥的简洁》，以寻找生命嘅起源为目标，从银河系以外到动物胚胎，四处探索宇宙间嘅物理现象，最后终于得到结论：原来宇宙间嘅有趣事物都系处于混沌边缘，不断变化同埋自我调整，包括最复杂嘅人类生命。 呢本书嘅讨论主题涵盖咗蝴蝶效应、盖亚嘅假说，即系 Gaia hypothesis， 指地球可能系一个单一嘅新物体，以及各种关于混沌同埋复杂嘅概念。作者向大家说明，复杂其实好简单，即使睇来完全系随机嘅行为，骨子里面所依循嘅依然系简单嘅因果规律。全本书内容紧凑，虽然冇乜日事趣闻，但系如果想了解一啲新嘅科学，呢本书就不容错过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奥的简洁》，作者约翰·葛瑞宾，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晚吓咁啊，继续咧，我哋嘉宾咧邓基文、Patrick， 大家好， 拍档黄伟康， 大家好， 系咁咧嗱，嚟到最后一节咧，咁我上就想问你啦，一百岁备忘录系点样去创作出嚟嘅咧？ 系啦，一百岁备忘录咧，其实因为我哋离开咗星娱乐啦，即系公司，咁我哋又再次独立啦。咁我因为其实嗰一年咧，阿 Suki 喺星娱乐最尾咧出咗只 Nostalgia， 咁亦都即系又做过一首原创歌叫《动态回顾》。其实佢喺电台嘅反应咧都系好好嘅，即系特别好多谢港台啦，一直都好支持我哋嘅。咁咁我唔想佢就咁就。冇嘢發生，咁雖然我哋喺疫情關係難，但我哋都要堅持去做 我哋嘅音樂，除咗我愛我太太之外，仲有我哋愛廣東歌，即係我哋覺得我哋要做一啲繼續要創作一啲元素出嚟。 係 咁啊，希望正如頭先所講，可以攞到揾到一首水浩太太嘅原創代表作啦。 嗯， 咁我喺度諗緊，我點樣可以揾啲新鮮啲嘅音樂人咧？咁 Jason 區。就是一個吉他手很出名的，現在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一下他，他是幫容祖兒的陳奕迅彈吉他，他自己都做很多音樂，我就認識了他好幾年，都八年了，他一直都跟我夾下 band 啊，跟我編下歌這樣，我打去問他，你2020年年頭的時候，喂，你會不會想寫下歌啊，幫我做的歌，他就答應了我了，就是好像William找到拍 MV 一手一口答應了。咁跟住我，佢話我想要啲咩 style 問我哋，咁我就我要新鮮咯，即係我唔想Suki 再即係俾個 fresh 啲嘅感覺俾人睇，我唔想俾人成日都覺得好似標籤咗一樣嘢，就係佢係翻唱歌手呢樣嘢，我最嬲嘅，即係個問題係歌手就係歌手啦，即係點解佢要標籤咗佢係一個翻唱歌手？我唔介意人哋。去話佢係翻唱歌手，即係我好介意人哋只係覺得佢係一個翻唱歌手，一個聲音你能夠可以感動到人，你咪就係一個歌手咯。 冇錯， 標籤人哋係啊。Anyways， 呢啲都過咗去啦。咁我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可以好新鮮感咁樣去聽我太太可以 handle 唔同嘅音樂種類。咁我就講咗呢樣嘢俾 Jason。咁 Jason 揾咗另一個音樂人 Nick Choi， 咁啊做咗一首《一百歲備忘錄》。好啦，咁首歌有啦。歌詞講啲咩咧？其實好坦白講，我喺2019年尾呢段時間，其實我同我太太經歷咗一啲嘅風波。嗰種風波係令到我哋即係可能嚴重到可能我哋係會分開嘅。咁咁啱當其實我哋就啱啱七年，係啦。咁我諗過，但係當然我哋生存咗啦。即係我同我太太因為我發覺我。爱佢嘅感觉系比任何一种感觉都多，咁所以我哋继续两口子继续行将来嘅路，咁我哋而家就当然好 sweet 啦，继续去 sweet 落去啦。咁我呢首歌收到嘅时候，我好想讲呢一个感觉，呢一种究竟系咪七年之后我哋就会分开呢？即係呢一種究竟係咪耐咗，所有嘢都變咗質呢？或者唔記得我哋最初一齊嘅初心呢？咁後尾我又覺得好似太負面啦。即係我有同阿填詞人講過，咁跟住阿 Wiley 林若玲佢就話：不如咁啦，我阿太太又覺得應該係要道出一啲關係上面能夠維係關係嘅重要元素。咁啊，林若玲聽完我哋個分享之後，佢就寫咗呢一首《一百歲備忘錄》。咁啲人話點解一百歲其實都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到一百歲，你都依然能夠記得你嘅伴侶嘅好，你伴侶嘅美好一點一滴，其實係一種幸福。你能够咁耐都记到，咁当然我哋未必每个人都未必有一百岁， 但系亦都未必去到即系、就是、能够记得到嘢喺一百岁。 系啦，咁如果记到嘅话系一种幸福，咁预期我哋未必得嘅，咁我哋不如 做定先啦， 而家开始啦，我哋而家都记得每一样细节，我都一样有呢种幸福噶。人同物佢会走噶，所有嘢都会走，但系如果你记得好嘅话，记忆系永远留喺心入边，系唔会变嘅。只要你好努力，好努力咁记低一啲嘅美好，你嘅关系亦都会历久常新。呢、這个我成日都记得嘅，咁亦都系真嘅。正如我头先所讲，我太太同嗌咗长交，有啲乜嘢令到我哋可以喺翻埋一齐咧？就系、是、我哋以前拍影过嘅相。我哋经历过实在太多事，即系同佢一齐高高低低。开心唔开心，我都喺佢身边。即系其实只要我太太坐低唔好打机，擘大只眼睇下手机以外嗰个 gallery， 咁基本上佢就会知道，其实我系永远喺佢身边，我永远都系为佢好嗰个。咁佢就跟住就好似而家咁样咯。而家好乖噶，即系又即系以前佢净系识煮两味餸，而家犀利啦， 三四餸 咁样，仲要劲到咧。就咁，我翻到嚟，即系我喺入边做嘢啦。最感动嘅一下咩？即系其实，我觉得我欣赏你喺嗰个 interview 临尾讲嗰样嘢，感动唔需要大锣大鼓嘅， 生活上面的細小都能夠感動到，就是了、我在裡面做完一出來要身對身汗這樣，跟住個台就已經有一個梅菜蒸豬肉、番茄炒蛋，跟住一碟菜。咁我就出嚟食，我即係我覺得我好幸福咯，即係咁出到嚟咁就有飯食咁，跟住同埋佢又知我食麵包，中意食麵包。 呢、個比喻買麵包機翻嚟。 呢、這個比喻好好嘅。佢知我中意食麵包，但係我永遠都覺得做麵包機好，麵包好麻煩㗎，要發酵成買個麵包機啦，好簡單啫。佢都有做嘅，佢又即係哦，咁你中意食麵包，買個麵包機啦，咁啊倒啲材料落去，咁一陣間咪食得咯。好啦，跟住到食食下嘅時候，覺得個麵包機啲麵包唔係好好食，然後佢又知我中意食麵包，於是乎咧佢自己親手去學猜麵粉。親手去令到啲麵粉點樣炸到白白聲，炸到起膜，跟住學點樣包好個包，因為其實做包最緊要嗰個手藝啊嘛。跟住佢呢一排咧係做咗一種麵包叫牛奶麵包，令到我感覺到我人生係食過最好食嘅麵包。其實正正就係講緊嗰樣嘢，就係可以比喻關係咯。你唔係做唔夠噶，我買個麵包機喺度。 你為做呢樣嘢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為咗一個我哋愛嘅人咧，就會做好多嘢。即係有時候啲好戇居嘅嘢都好啦。咁但係咧就冇，即係我呢個係我想表達嘅嘢。咁如果你覺得我戇居，我都冇辦法啦。但係咧，就係想為咗你我做呢件事咁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係即係前頭所講嗰個麵包機啦。你麵包機，你咪做麵包，關係都係噶。我咪喺你身邊咯，我隨時都喺度噶。但係個問題，親手整嘅麵包又點可以媲美一個麵包機做嘅嘢咧？因為你親手做嘅，你有努力過、血汗過、俾心機過，麵包機你只係抌咗喺度啫嘛。經營一段關係都係。都是需要用心機、用心思、要力氣，是一個學問嚟嘅。所以希望大家有情人即係好好珍惜對方啦。 係，咁但係即係佢對愛情嘅睇法又係點咧？即係嗱，頭先我哋講咗少少啦，即係你會再即係諗啊，我向前推進，即係兩個人點去維係呢個愛嘅感覺咧？ 我覺得永遠都係由細小嘅事開始。我哋、所以我好真係好阿 Peter 你哥講嗰句，即係。感動不需要大樓大鼓，由細小的事開始。我覺得怎樣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繼續行呢？要維繫一個關係，其實好，我覺得最簡單的事就是你今日不是喝了沒有，你今日有沒有哄過你的對方，你的伴侶笑、簡單到這樣，你每一天跟他有一些笑容，你做一些很傻的事，即以前你不要說以前的歌詞奇怪啦，是真的，即鄭國光先生寫了一個歌詞、做扮下星星叫看到都想笑，我們當然未必，我都是試過扮星星笑的、即是有時候會無端端做一些 很低能的事去引他笑，即例如我怎麼說呢，我會有時候會很誇張地去演繹一些作品，然後他聽到之後他就會笑、一百歲杀佢，请问好咧？即系你都听到，你都笑系嘛？即系证明呢个 get a work 嘅，即系会做一啲，系啊，嗰啲咁嘅嘢，即系仲要加埋舞蹈咧。 我好简单啫，我系 你点啊？ 啊，真系好靓仔啫，今日 咁啊得噶啦，咁啊笑咗啦。 我喺度笑啫，口甜笑啊，咁咯。 衰，次次都中，系即系花啲心思去令你嘅对方笑，有多啲 laughter， 咁你就。这个关系都不会差到去边、即是有时你觉得、生活不是很如意，是的，即是好似跟我太太嘛，即是化妆化到有点不开心，那没办法的，那都要哄下他的啦，几好，没事啊，他靓女我没事、 我觉得很靓、我觉得 都没事啊，是的，即是硬的就是生气，个双眼皮加啲唔黐嘅，点解唔黐嘅？即系 佢太细微啦， 系佢太细微。喂，你人会喐噶嘛？开心啲，即系咁，大家有一个唔好咁容易俾嗰个负能量陷入落去嗰个深渊度咧，咁成件事就会美好一啲。即系边个我都会噶，即系我当然我可能我仲多啲。我一陷入咗负能量嘅时候，我太太就老公唔好啦，唔好咁样啦。即係佢會， 幾好喎！ 大家 即係係咯，其實我哋兩個都 會停一停， 不停咁拉翻大家喺個深淵出嚟。其實呢個可能就係、是、嗱，係啦，逗大家開心少啦，唔好俾單一方面嘅負能量影響到咯、嗯。對方越負能量，越要正能量，因為你要明清成件事個氣氛。呢、 嗯、 個其實可能最基本嘅兩個守則咯、嗯。 真係唔容易，其實同人生活咧係一件好困難嘅事，難因為即係我係一個。即係未同人一起生活過的人嚟嘅，即基本上即 係以前 你話見下面拍拖梗係有啦，佢哋但係你真係生活一起，即係要經歷一個生活咧，係我未試過嘅、 嗯， 真係唔容易咯， 唔容易 嘅、啊、即係一路即係長期咧，我都係處於一個單身甚至孤獨，咁咧就會有時有啲拖拍下，但係唔係長嘅，咁即係你話去到一個階段突然之間，哇！即其实应该啲僆仔做嘅嘢嚟噶嘛，即系喺一齐咁啊，即系去到哇你咁，即系阿爸，你仲要即系一个 限制噶， 仲要一个伴侣咁、 嗯， 即系你原来系真系你系唔估唔到嘅，即系有嗰、那个、嗯、当你个时间嚟到嘅时候咧，你个时间就嚟到，呢、這个人就出现啦，呢、這个人出现咧，系我知道面对要好多困难要克服噶，好多心理啊，好多各方面嘅方面咧，我都要克服佢。但是我愿意试，咁然后咧，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道场嚟嘅，都 系啊， 我一个爱人系一个道场嚟嘅，呢、 啊 這个道场咧系要考验你好多事情嘅， 嗯， 好多嘢咧就是、你会啊，我放弃啦，我唔能够再即系、就是、我唔能够继续啦咁啊，但系啲一个 twist 咧转一转弯咧，咁你又留翻低，然后跟住去到咁上下时候，又有一个 twist 咧又留翻低，咁呢个系原来真系冇。童话故事的即系唔系咁简单，即系 要经营咯， 系啦，即系唔系话 要包容、 啊、就即系永永远远即系快乐在一起，唔系嘅，一啲都唔简单嘅，系阿 Bruce 都会有咁嘅同感啦，都会有。 我同你唔同喎、啊， 系 我每一段关系都好耐，同埋我都成日一齐嘅，我觉得我都几 适应 同人一齐，即系都十年以上咯、 哦， 但系我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咧爱咧，爱系要。要刻意经营嘅，唔系话慢慢自然去，唔系嘅，一定要做啲嘢。第二咧，我相信咧，我一定要行动或者行为配合嘅，我觉得。包括咧，即系你真系有时要包容自己，包容对方做得唔好咯，同埋啲系要唔好计较咯，即系要白白输送嘅，即系唔可以话哦，我忍你一次，你要忍翻我一次，唔系嘅，即系有时要咁样咯，同埋即系唔好猜忌咁多，或者系即系会含即系嬲得咁耐咯，如果唔系会破坏咯。咁所以、嗯、啊，其实圣经都有讲嘅，即系有啲爱系恒久忍耐啊，有恩慈啊，即系白白咯，爱是不嫉妒，你唔会去 jealous 佢叻过你或者点样样嘅，系、 嗯、 咯、 嗯、 啊。咁其实咧，即系圣经都有讲类似嘅嘢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即系男女嘅爱咯，男嘅爱或者系对父母亲。啊，都系一样咯，甚至对只狗仔你都要有呢个爱咯。例如话佢曳曳咁，有时突然之间变溺咗咁，你都要忍耐，唔可以喐啲嘢打佢咁样咯。 系噶， 咁同埋呢啲行动咧，就显示出嚟你真系爱佢咯。如果你冇呢个份爱咧，你冇呢个行动做到出嚟咯，我觉得系咯。即系正如空气咁，我话你前面有空气，你点知佢会有空气？你真系睇唔到喎。咁你知道有風，你就會吹落塊面，你 feel 到咯。即係愛都係一樣喎。你點見到有愛咧，就要有呢啲行動咯。正如好似風咁解咯。 係，即係狗仔更加係啦。即係狗仔，你基本上好似而家咁，我記得十幾年啦。咁啊，十幾年佢基本上佢已經隻眼仔開始唔係好好咯。 嗯。 誒，你開始佢原來隻耳仔都唔好啦。咁原來你先發現，哦，原來佢曾經聽到我叫佢個名。原來佢嗰十幾年曾經，我哋好細聲叫佢，佢都飛咁埋過嚟。嗰種原來係而家係好珍貴嘅記憶咯。 嗱、去到最後啦，差唔多今晚我哋嘅節目差唔多完啦。俾你講一句， 係 愛情宣言，你會揀一句咩宣言去講咧？ 愛情宣言啊！哇，你早啲俾我講，我寫下寫低。 唔係，就要點樣第一個感覺咧，就俾你。 OK， 我如果我要講一個愛情宣言，我會叫大家好好記得大家快樂嘅時間，同埋好好記得大家快樂嘅時間。 同埋记住听石永利嘅一百岁备忘录，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噶啦。 好 ，OK， 多谢 Patrick 啊，多谢你今晚同我哋做嘉宾， 多谢 Bruce， 多谢你。 好啦，听晚星期五晚咧，广东广西就讲香港电影已死，有个 question mark 噶吓，梁敬国、周子欣、梁永佳。咁跟住咧，我哋再嚟一只歌，咁咧就系陶杰、陶吉吉，《爱很简单》吓。咁啊，然后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咧，就系基哥，听好歌，听基哥。 潮伟啊，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也是我，哦，在这里，babe，oh yeah， 一直在爱你。